慈悲亲爱的天父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在这边一起来思考你在十字架上面跟我们预备的救恩。感谢你，因为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来钉十字架，以至于我们能够借着他，我们能够得到永生，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我们能够不再是活在神的愤怒之下，乃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能够所以罪得赦免，所以能够得到医治，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天父，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的话语面前的时候，愿你自己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来教导我们，也让我们从圣经里面认识到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让我们再一次的用你自己的福音你再一次的来鼓励我们，来激励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经常在神的面前抱怨。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这个经验，我们在遇见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在神的面前会抱怨。那过去这一个礼拜，我一直在花了很多时间在做搞我的税。那你们知道，去年我们家搬到这里来，那上帝保守我们，然后我们这个 Saint Louis 那边这个 condo 很快就卖掉，Madison 这边的房子顺利的过户。然后我们又从 St. Louis 搬来这个地方，然后又跑去 Virginia， 把 Virginia 那边存放在别人家里的东西也搬过来。你们当中有不少人去我家里帮我卸卡车，所以非常感谢你们。那这个搬来搬去的这个结果，就是报税的时候就有很多东西，很多表格需要去填了。不论是太太来这边找工作也好，或者是 moving expense 也好，或者是卖房子也好等等这一些。所以几天来的话，就要跟这个电脑打交道，那这个那报税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其实我有很多数据 receipts 放在家里面不同的地方，一个一个像寻宝一样把它们给找出来。那很多是很没有收拾的很好，没有整理的很好，所以把这个数据找出来，来按照时间顺序把它排起来的话，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更糟糕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些收据已经褪色了。那还有一些的话，有一个是当初打的时候那个打印机的那个色带大概已经没有墨水了，所以打的时候这勉强可以看出来。所以你知道这个几天下来的话，我眼睛都花了，因为那个 tax software， 感谢主现在有 software， 那个字体很小。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初写那个软件的人用大概10个 font 左右，一搞到最后的话眼睛就很累。那当然这个我们知道4月15号这个 deadline 马上就要来了，所以我在搞这个 tax 的时候这个里面的 frustration 这个浮躁也会越来越高。当然呢，这个礼拜是春假，那你听到别人在出去外面玩，你在家里面在搞报税的时候，心里面总有一点不太舒服的这种味道，而且外面天气又这么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我们会为了我们所遭遇的这个事情对上帝不满。那我们跟上帝抱怨的时候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刚才读的这两段圣经里面就记载的这个有一个事件，这个上帝的百姓在向上帝来抱怨。那以色列百姓那时候他们在跟上帝抱怨，他们在旷野里面这段时间他们经历到的一些他们的这个考验。那第四节到第五节说他们从何尔山上沿着红海的路起行，要绕过以东地，众民因为这条路心里烦躁，就反抗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 这里没有粮食又没有水，我们的心里厌恶这个淡薄的食物。所以他们为了这个，他们在旷野里面所经历到的这种考验，跟他们所要天天吃的那个食物，他们为这个事情来在神的面前埋怨神。埋怨神的结果是什么？第六节，于是耶和华打发火蛇进入人民中间，蛇咬他们，许多以色列人就死了。上帝审判他们的方法是打发这个火蛇去咬他们。那为什么上帝要用这种方式来惩罚他们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口中对上帝的这个抱怨是个 poisonous words， 带着毒的话，口中的这个毒气。那结果上帝就派了这个蛇来咬他们，派了毒蛇来咬他们。那上帝为什么会审判他们？因为他们对上帝的抱怨本身就是一个罪。那我们对上帝的这个，我们的对上帝的任何一个 complaint， 任何一个抱怨，或者是我们任何一个抱怨，都是最终来讲都是针对上帝的。那为什么针对上帝呢？因为上帝是整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也是整个掌管历史的神。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掌管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上帝在掌管整个历史里面发生的每一个事件。所以当我们在上帝面前抱怨的时候，我们是在跟抱怨上帝自己，得罪了神。那当百姓在得罪了神以后，他们怎么办？他们来到摩西的面前，他们承认他们得罪了神。那第七节他说，百姓说，我们出恶言攻击耶和华神和你。所以百姓来到神的面前，这个他们 confess， 而我们是得罪了耶和华神跟你。那以色列百姓，神的百姓犯罪了，他们落在神的审判之下，他们是不是全部都灭亡了呢？他们怎么样才能够脱离上帝的这个审判？这个第七节那里我们就看到，而人民来见摩西说，我们有罪了，因为我们出恶言攻击耶和华和你，求你向耶和华祷告，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众人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做一条火蛇挂在杆上，被咬的一看这个蛇就必得存活。摩西就做了一条铜蛇挂在杆上，被蛇咬的人一望这个铜蛇就活了。上帝审判他们的方法是派这些毒蛇来咬他们，上帝拯救他们的方法也一样的很特殊。那上帝告诉他们要做一条铜蛇，然后挂在一个杆子上面。那些被蛇咬的这些人，只要仰望看那个杆子的时候，他们就活了。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我读了这节圣经的时候，我说，这个上帝要他们做的这个事情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们任何一个人有一点理性的会去想一想，怎么会看到一个杆子上面挂的一个蛇的这个像，结果被蛇咬了这个人就能够得到医治呢？而且这个不可以难以明白的是，这个火蛇，这个毒蛇是代表上帝的审判。以色列百姓这个对上帝的抱怨所带来的这个后果。那既然这个蛇是代表上帝的审判，为什么神又让他们做一个这个按照这个蛇的形象做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面呢？那更奇怪的是，为什么任何一个人被蛇咬了，仰望看这个像这个铜蛇挂在杆子上这个铜蛇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得到医治？我们不知道。那上帝在那里也没有跟我们解释。如果没有新约的话，在这个整个事件就是一个 mystery， 就是一个谜。到底神上帝为什么要他们这样去做？这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那可是我们知道，那些听上帝的话的人，那些信靠上帝给他们预备这样子这种医治的方法的人，当他们仰望那个蛇的时候，他们就活了，他们得到医治。 我想当时可能也有很多的人认为这个事情是愚蠢的 stupid， 他们不信任上帝要他们这样子做，不信任摩西的这个吩咐，那可能他们那些人就死了。那现在回来这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上帝要他们做一个这个蛇的形象挂在杆子上面，仰望一下往上面看了就能够活呢？那这个谜，这个答案要等耶稣基督来钉十字架1000年以后，耶稣基督来我们才有这个答案。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两段圣经里面，这个第二段圣经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讲，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把铜蛇举起，人子也被照样举起来，使所有信他的人得到都得到永生。那我们知道耶稣讲这句话，这个人子是指耶稣自己，这是耶稣给自己最喜欢用的这个称号。那人子被举起来是什么意思？耶稣在这里提到，这当然这一节圣经是在约翰福音开始的地方，可是耶稣在这里提到当他在世上的这个侍奉到了最后这个阶段呢，他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叫做人子怎么样被举起来。当人子照样被举起来的时候，那些仰望他的人，那些就是信靠他的那些人，那同样的因为他的缘故能够得到永生。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讲到举起来？这个举起来就是指钉十字架。加拉太书第三章13节这样子告诉我们说，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就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就是受到咒诅了。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是让我们看到他是被上帝咒诅的，那这个是上帝审判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记号。为什么钉在十字架上面是受上帝的咒诅呢？因为在旧约圣经，在这个生命记里面，生命记21章22节到23节，上帝这样子吩咐他的百姓，耶和华说，如果人犯了该死的罪被处死以后，你就把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体不可以留在树上过夜，必须在当日把他埋葬，因为被挂在木头上的是受神咒诅的。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让我们看到他是被上帝咒诅的。那为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可以救我们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有两个强盗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是没有罪的，当他来为他的百姓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圣经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他承受了上帝这个被破坏上帝律法的人这样子这种咒诅。所以这个哥林多后书第5章21节这样子讲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当耶稣被高举，人子被高举，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那些仰望他的人他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他们能够得到上帝要赐给他们这个永生。那为什么当初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做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被蛇咬的人一望这个铜蛇就活了？因为那件事情整个事件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预表有一天过了1000多年以后，上帝要派他的儿子来死在十字架上面，来拯救神的百姓脱离他们的这个罪。那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犯各种不同的罪，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可能就是抱怨。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对任何的一件事情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是在抵挡神，我们是在埋怨上帝对我们的这个带领。 那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会使人抱怨。那我做牧师的想说，听的这种抱怨听的可能比你们多一点，所以我听过各种不同的抱怨。最常的这个抱怨可能是对我们的配偶的这个抱怨 spouse， 对我们的配偶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可能有的人责任感不够，有的人体贴的心不够，有的人做家务的事情做得不够。那有的人妻子对丈夫的这个抱怨，他的工作，对他工作抱怨，可能对他的工作这个带回来的这个赚回来的这个钱的数字也抱怨。有的时候父母亲会对儿女抱怨，儿女会对父母亲抱怨，我们会对我们的这个碰到我们经济上的这个压力来抱怨，我们会为了这个每年上涨的学费，大学的学费来抱怨。我们有各种不同的东西会使得我们会去埋怨，也许我们身体的这个状况，也许我们车子出了问题，房子在漏水，马桶在漏水等等，各种不同生命里面生活里面各种不同的失落。那圣经让我们看到任何的这个抱怨的结果就是犯罪，那该得的是什么？是上帝的审判。那抱怨本身只是各种不同罪里面的其中一种而已。那今天为什么神的百姓在抱怨的时候，上帝的审判没有临到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来了，因为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来钉十字架。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承担我们的罪，我们过去的罪，我们现在的罪，跟我们将来所犯的罪。所以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归在他的身上，那因为他受到的鞭伤，我们今天才能够得到医治，他受到这个刑罚，我们今天能够得到平安。那今天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我们跟以色列的百姓一样，我们人面临两个选择。那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被蛇咬，那上帝给他们预备这种很奇怪的方法来医治他们。那当时的人就有两个选择，他们选择信靠上帝给他们预备的这种很奇怪的，人脑筋想来想去想不通的一种方法来医治他们。那些信靠上帝的人，他们就得以存活。那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你说我们没有被蛇咬，我们是没有面临以色列百姓那样子的这种审判。可是同样的，当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众人身上。因为亚当是我们合法的立约的这个代表，当亚当人的祖先犯罪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他跟他所有的后裔的身上。所以因为亚当犯了罪，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 guilty， 我们都是有罪的。那不但如此，不但亚当犯了罪，并且我们自己个人也选择去犯罪，不论这个罪是埋怨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罪。那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也有两个选择。我们在座大多数的人，我们已经凭着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凭着信心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永生。那今天另外一些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他们救主的人，那今天上帝这个救恩也一样的能够临到他们的身上，如果他们相信上帝给他们预备的这样子的救恩。所以十字架这个道理对很多人来讲是个愚拙的。我们今天人是敬拜一个成功的人，今天人要的这个英雄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不论是在政治上是个成功的人，或者是在经济上是个成功的人。那今天我们所仰望的耶稣基督呢，他是一个被挂在十字架上面，让上帝看到他是落在上帝咒诅之下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那可是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来钉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脱离上帝的审判，我们能够享受到上帝给我们所预备的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